个哈个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？ 你能念啊？ 听着呀。 那好，你念念。 A B 对吧？ 对对对。 A B 骰 啥呀 ？B E 奶夫记，爱吃奶这 K 奶猴奶母恩呢？ 还有奶。 这就是王千祥、李增瑞合说的相声《方言外语》。2003年，王千祥、李增瑞曾经在澳大利亚演出时表演了这段相声。演出结束后，当时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和领事们纷纷赞不绝口，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更是握住王千祥的手连连称赞说：“你讲的英语太好了，到我们国家最高学府去教英语好了。”有播种，那就会有收获。王千祥凭着天分和自己的勤奋努力，在艺术事业上结出丰硕果实。提起相声，王千祥总是喜欢引用喜剧大师卓别林说过的一句话：一个人没有笑的一天，就是浪费的一天。好了，说完了这些王千祥的小故事，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许巍这一首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。主持人王一，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 夏日一阵雷雨后，看到美丽的彩虹，当你偶然回想昨天，四季悄然在流转，你曾有不平凡瞬间，在每个平淡瞬间。